好，今天我在这里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篇信息呢，我曾经这篇信息在温哥华特会的时候，给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，有一个主的使女一个牧师，他就跟我说，他牧师，我要你这篇信息的所有的内容，我可以不可以全部要？我说我的内容都是可以，任何人都可以要的。你要我就给你，没有问题的，因为这篇信息可以说是一个，传福音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一篇信息。如果我们要跟一个人传福音，把这些内容都提到的话，这福音可以说已经是讲得非常的完整，非常的完整。那有很多的基督徒甚至信主了很久，对这些完整的救恩的整个的内容，这个把它浓缩起来的话，还不太容易整理，所以我就把它整理出来。这篇信息你可以用来向你的亲戚朋友们来做传福音用的，是非常好的经文啊。好，首先我们这讲到奇妙无比的救恩，在这个图片里面分成两部分，左边我们看见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好像上天堂的天梯，就讲到进到荣耀的地方。就讲到我们的生命在地上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到底会到哪里去？有两个地方，一个地方就是往天上去。我们不可能在地上一直住，一定有一天要离开的所以大家都知道，都明白，没有人愿意选择一直在地上住。如果你选择在地上一直住，住了200年以后，你会很后悔，因为那时候你走不动，你吃不下。你的所有子孙你都不认识，所以最好是不要活太久我们活到圣经给我们的年岁，我们就很满足了。那右边就表示，那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，他们结束今生的生命之后，他们的下场，最终的下场，就是落在火湖里面，在地狱里面的一种情形，是个两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。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心里面都知道，我们是往左边，往天上这条路，我们正在这条路上，感谢主，我们不是在右边的那个往火湖里面的那条路上。我们来读我们看看我们人在地上的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短，非常的短，只有几十年而已，所以转眼我们就要过去了。诗人大卫在描写我们人生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：“他说，主啊，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；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我们度尽的年岁，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。”若是强壮，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我常常用这篇诗篇，这篇的诗篇，在安息礼拜的时候分享，分享，讲到我们的人生。诗人大卫说，我们人生非常非常短。在摩西写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他年纪也是很大的。他说，在人看起来，我们的一生好像是70岁。我们以前听见古老的，我小时候听见我们的长辈们他们在谈话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能够活到60花甲就已经够了，因为古时候的人活到50几岁，牙齿就开始掉了，眼睛也花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些激素，没有这些资源，所以到60岁他们就觉得人生已经满足了。”但是摩西说，神给人的年岁是定在70岁， 他说若是强壮的话可以到八十岁，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八十九十都有，对不对？那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们活在神给你们的恩典里面，恩典是可以一直加的，加到多少在乎神要给你加多少就加多少，所以八十之上我很快就要达到标准，再过两个月我已经到八十的顶点，在人生的顶点啊，强壮，我算是强壮的，可以活到八十岁，但是我相信我会超过，因为神在我身上有很多恩典啊，就像师母一样的哈，神给他有很多的恩典啊。本来在人看呢，他五十五岁那一年就要走了，五十五岁那一年，在人看已经活不了，但是他又再活了差不多二十五年，现在还活着，对不对？而且现在还活着，还有一点力量。你问他要不要活，他一定说我还要再活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要再活吧，是吧？对，他在神的恩典里面还可以再活的。我们不怕讲到，基督徒不会怕说讲到这个离开世界的事，因为我们不会死去的。神说我们信他的人永远不死，所以基督徒是不会死的。这个是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喜乐。我们只是会暂时睡觉，暂时肉身睡觉，但是我们灵魂永远是活着的。啊，我们这个身体一结束在地上变成这个灰尘的时候，变成泥土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魂还是活在天上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神又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，所以我们又有灵又有魂又有体，我们就完整了。那个时候这个全备的救恩我们就通通得着了，我们不再是需要坐轮椅啊，不再需要拿拐杖。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三十三岁，最棒的时候，感谢神，我们都有这个盼望，所以我们很喜乐啊，很喜乐。我们再看，生命是永恒的还是短暂的？从我们今生的角度来看，生命好像很短暂，对不对？有的人真的是没有活多久就走了，就走了。我们上哦，在三四天之前，个西班牙的一个师母，早晨要离开我们家的时候，他来晚上来照顾师母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的女儿今天在医院里面检查，她肚子里面的七个月的儿子已经心脏不跳，医生说这个孩子在里面已经不跳了，意思就是说死在腹中了。”他很难过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他说我的女儿也很难过，我也很难过。”我说感谢主，这个孩子神知道，这个孩子现在到天上是最好，在这种婴儿还没出生就已经死在胎中的跟堕胎的这些孩子，他们的灵魂是得救的，因为耶稣是为人人而死，他们是在耶稣的死的里面，所以他们提早生把他们接到天上去，他在天上还是跟人间一样，天使会把他们一直照顾，照顾到他们成年人，很奇妙的，会照顾到成年人。我说你就把你的孩子取一个名字，在天上他有名字，将来你见到他，你可以喊他的名字，他们也会认识你。这个就是我们从基督徒的观念来看，我们是不怕，啊，不怕这样子死在腹中或怎么样子，这个都不要紧，因为这个生命是永恒的，它不是只有几天、几个月、几年、七十、八十或者一百二，这个是在地上的年日，但是在永恒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。无论是善人，无论是恶人，他们的生命都是永恒的。但是恶人的生命是永远在地狱里面，不认识主的人，他们死以后，他们的灵魂是下到阴间，而最后审判之后在地狱里面，他们也会复活得这个身体，那个身体跟他的灵魂在一起，是永远在痛苦里面，在虫子里面，在火里面，那是非常痛苦的一生。箴言八章八节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人有权柄可以掌管自己的生命，把自己的生命留住，也没有人有权利掌管自己的死期。他说这一场的 征战无人能免，就没有人能够免，邪恶也不能够救那些好心邪恶的人，就坏人他无论怎么样子用尽了各种的方法，在地上里面怎么样子拿了那么多的 不法的钱，这些钱他们都用不到，用不着，就是说他们还是要死的，意思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人在今生在地上的生命，当人的气息一停了之后，我们没有这一口气了，我们的身体一定要归于尘土。所以神告诉我们，但是神告诉我们，我们真实的生命是永恒的，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和照着他的样式而被神所创造的。神只不过是吹口气，让我们成了一个有灵的一个活人，使我们可以活了。我们的灵魂，当我们的身体心脏停掉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魂就会出来。前几天哈，简文同牧师早晨3点钟，他的心脏停掉了。对，第二那一天早晨一大早，我收到简师母一个 message， 他说简牧师已经离开世界了，到主那里去了。很可能就是这个礼拜六会有葬礼。他昨天在决定，我还没问他他的这个安息礼拜在哪里。像我们的简牧师，他一生这样子爱主，他到欧洲10年的时间，他做了差不多30年的工作，非常非常辛苦，而且是到一个什么样子的国家，叫做又凶牙齿又利的一个地方，叫做匈牙利，大家知道吧？匈牙利，在匈牙利宣教是非常非常的艰难，因为过去是个很贫穷的一个国家，很贫穷的国家。虽然那里的各种建设各样是很漂亮，但是因为政府的制度有问题，人民没有什么自由，所以在那一种制度里面，他们受了很多痛苦。而且在那里做生意的这一些华人呢，也是用各种的方式来捞钱，所以那里要做牧师是非常辛苦的，要叫他们真正的做一个诚诚实实的人，老老实实的做生意不容易。像生意人传福音，让生意人过一个诚信的生活，东西好就说好，不好就说不好。你要叫生意人说我这个东西不很好，他绝对不会这么讲，他一定说很好，是不是？一定要撒谎。所以在那里牧养的话，他经常就是为了这个要纠正弟兄姐妹的老观念，让他们有神的思想，按着神的方式来过生活的话，非常非常的辛苦，很多的挣扎，很多的不容易。所以在那里做宣教是很不容易。我相信他是在那里身体受了苦，他在那里做了以后，后来我介绍他到这个台南福音堂做了1年以后，他回到美国不久，他就心脏病就发作，所以只是说他大概五十岁左右吧，神就让他就不能服侍了。他现在应该是62岁吧，61岁、62岁啊。这是简牧师，我想你们会知道他的葬礼的日子。所以人在地上的时间是很短的，但是我们的生命要活得有意义，这是最要紧的。所以肉眼跟阴间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在末日审判之前，所有的人都会复活的，他们的灵魂会跟身体结合在一起，接受神公义的审判。所以地上的人最终有2个这个地方可以去，一个就是天堂，一个就是地狱，而且带着灵魂体进到这两个地方去，只是两个地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要选择，既然我们知道有这样子的永恒的一个差别，我们就在今生还活着的时候，你选择你要到底你将来你想到哪一边去。如果你是选择说我在今生我要过一个荣华富贵的一个生活，我要过一个钱财很丰富的一个生活，我这样子的目的就达到了，那你就是一个大错特错了。因为今生是非常非常的短， 永生是永永远远，那个是没得比的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为短暂一点点的今生的，以为今生的这一种的荣华富贵啊，这一种啊享受啊，就是你追求的目的。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想法，你就大错特错了。我们千万不能有这个想法。所以有的人他们是全力以赴在今生在追求他们的功成名就，或者是升官发财，不择任何的手段，只要或者有些人是选择吃喝玩乐。我们昨天晚上有一个台湾的一个戒毒中心的一个负责的人，一个还是苗栗戒毒中心的一个刘传道，他跟我们讲，他说少年人，很多这个少年的无知的人被陷害在这个毒品的领域里面的时候呢，他说你进去了以后真的是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出来，因为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黑暗。在这个毒品的领域里面呢，一旦进去以后，你就是你的命几乎就是被绑住了，这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还要很小心，我们不要为着这些功成名就、升官发财，以为钱就是一切，其实错了。我们应该是我们尽力的追求我们那个天上的新天新地的永恒的奖赏。那既然我们要选择这种好的那永远的奖赏的话，我们就要遵循主耶稣在地上给我们的教导，我们要活出圣洁公义的这种生活的见证。还有我们在今生我们基督徒活着的时候，我们有两个，一个是大的诫命，一个是大的使命，这个我们两个都要守住。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然后要爱人如己，这也是很难做到的。那还有一个大诫命，这个大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到天下。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传福音，不管你直接去传，或者是你用金钱去鼓励帮助人家去传，总是你的心是为着传福音的缘故，你在那里摆上了，那么将来你在天上你的奖赏就是大的。甚至主耶稣说，我们就是给一杯凉水给一个基督徒来喝凉水的话，在天上也不能不得奖赏。这是很奇妙的哈。我们想一杯白水怎么会在天上得奖赏，但是耶稣就这么说了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今天为着神的国度，为着福音的缘故，我们支持这样子的事工的话，我们就会得奖赏啊，这是真实的。所以我们要遵循主的大诫命跟大使命，然后我们还要遵守这个大使命的话，你要真得着圣灵的能力，你才能够传出去，要不然的话你也无法传的。那么进入天堂的条件，这个很简单，我列出一些重要。第一个，你要认识独一的真神。耶稣回答人家说，耶稣回答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主只有一个，我们基督徒没两个主，没两个神，我们只有一个神，只有一个主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所以很简单，就是认识耶稣基督，认识我们的父神，然后我们要认识圣灵，认识，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些经文。犹大书二十四节说，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无耻，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，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。要知道我们的救主他也就是独一的神。我们的神是很奇妙的，有父子圣灵三位，他不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说一体，一体这个字是翻错了，应该是 unity， 他是合一的，他不是一个身体， 一体的话很容易被人家误会，好像是三个人在一个身体里面。这个是中文翻的时候翻的很不理想啊。Trinity 不是一体的意思，是合一，是 unity。他们父子圣灵，他们是思想意念各方面都是非常一致的，他们是一致的，但是他们是有分别的三位啊，这是我们的神。所以父神、神子、独生子耶稣基督和神的灵，他是合一无瑕的，创造整个宇宙万有并管理宇宙万有的神。既然他们都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神，神是全然慈爱、怜悯、公义、圣洁的神，就是我们的神是这么奇妙的一位神。所以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，对，耶和华用在父神、用在耶稣基督、用在圣灵都合用，那是神的一个名字，一个共同用的一个名字啊，这是很奇妙的啊，我们圣经的真理。那认识全世人都是一个罪人，这也是很要紧。对我们自己，我们对神有一个认识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我们对自己认识说我们是一个罪人，这很重要。如果我们信耶稣，我们一直不以为自己不是没有犯过罪，或自己不是罪人的话，这个就等于根本就没有信耶稣。我们一定是要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所以我们才需要耶稣的十字架，他的宝血来拯救我们。罗马书的1:18-21说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，这个不前不义是两个不，两个非字的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第三个非就是不荣耀他，第四个非就是不感谢他。所以这个已经构成我们中国的一个罪字，四个非：不前不义、不感谢、不荣耀神啊。这个四个非就是我们中国的字，这个罪这个字就把我们定罪了。那圣经有一节很简单的经文讲到，罗马书3:23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这包括每一个世人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神创造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，圣洁公义慈爱的样式来创造我们，但是我们都活不出这种标准，这个叫做亏缺了他的荣耀，我们达不到标准，这个就是我们被定罪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。罗马书6:23又说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所以既然我们都是知道自己是罪人，那么这个罪的结局，如果这个罪不解决的话，那么就是死。这个死是指永死，就是说我们永远跟神隔绝，我们就会到地狱里面去的意思啊。希伯来书9:27说，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却有审判。所以死不是说我们就解决了问题就解决，没有，死了以后还有审判。这个审判就是将来耶稣要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，义人先复活，然后罪人在1000年之后还要再复活啊，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受审判。所以我们的罪如果没有得到神的赦免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到天堂，进到永恒的新天新地地，这一点我们必须 要了解。那第三点，我们这里看到说，认识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个是非常很重要的一个真理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所以很清楚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把他的儿子降下来，目的是要让我们有了他，使我们可以因他而得救。提摩太前书1:15说，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你看连保罗他自己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但是耶稣来就是要拯救我们。他给提摩太前书2:5又说，只有一位神，在神跟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。所以对耶稣基督的认识 是唯一的道路，也只有耶稣敢讲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人若没有经过我，他是没有办法到 父神那里去，因为他就是道路，他就是真理，他就是生命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只有在神跟人中间，我们唯一的中保就是靠着耶稣基督。那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一生的救主，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。希伯来书这里提醒我们，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么大的一个救恩。如果我们忽略这个大的救恩，是没办法陶醉的。他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么能够陶醉呢？因为这个救恩是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讲到，若不借着他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。后来又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，很多听见主耶稣的话的人，还有包括我们这些后代的人，有神的话我们听见了，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，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。所以为了耶稣基督的这个奇妙的救恩，我们有很多的见证人。如果这些见证人我们都听见了，我们还不没有真正的来悔改，来委身，来相信的话，那是将来是逃不了罪的。所以这个是也是个很重要的。然后接着马可福音说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所以这个信了以后，你有机会你就要受洗，这是必要的。那罗马书十章九节说，若是可以认耶稣为主，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所以这个就讲到我们接受耶稣的一些步骤，我们是怎么样子接受方法。然后这样看来，腓立比书说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沾浸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这里讲到得救，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呢，是要很仔细的，很小心的。我们随时我们软弱，我们跌倒，马上要悔改，马上要回来，不能够一直下去了。所以你这个要努力的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说，我们既然属父白昼，就应当谨守，把信心和爱心当着父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着头盔戴上。所以得救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是一个盼望，并不是说你现在已经得救了，我们已经是在得救的路上。就好像我们坐上了得救的船，耶稣基督这条船，我们现在是在太平洋，从东岸我们到西岸这边去了。但是这个船你不能够从船上跳出来，如果你从船上跳出来，那你就死在大海里面。所以我们得救了，我们一直要保守我们的心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不能够中途放弃你的信仰，不信耶稣了，我不要信他了，那你就是失落了。所以我们的信心，这个得救的盼望，要一直到你到对岸，你从地上跑到天上去见到耶稣了，那你就是真的完全得，真的得救了。这是很重要的哈。那彼得前书二章节说，所以我们既然是个得救的人，我们就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吃属灵的粮食，吃神的话，慢慢的吃，慢慢吃，我们会长到以至于将来，以致得救，一直到我们见到主的面，这个得救就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是要持续的。那我们信心的根基是在哪里？那讲到我们信心的根基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他背负我们的罪孽和过犯而死。所以接受耶稣的宝血为我们赎罪，相信他死以后三天从死里复活，相信他复活之后他在地上40天向门徒显现，然后相信他在众门徒见证之下他升到天上去，然后他还会再来，我们有这个信仰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相信。然后我们真正的悔改一定是持续的相信，要活出圣洁圣徒应该有的品性，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是 本于信以至于信，就一直靠着信心来走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人生的一个道路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要坚持我们的信心到底。那如果知道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还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，很重要。有些人可能他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，虽然上教会，虽然也奉献，但是可能他没有重生，没有真正认识主，没有真正悔改。怎么知道你是一个真正基督徒？很简单，第一个，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？然后你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？喜乐、平安、仁爱这些东西，结出这圣灵的果子，你有没有结出来？然后你对神有没有渴慕？有没有热爱？你对罪恶有没有厌恶？有没有离弃？你有没有坚守圣经真理的教导，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性？那这些都是你自己可以检讨，我到底是不是真的一个基督徒，从这些地方来看。我们今生所最关心的全人的健康，包括我们的灵魂和身体的健康，也包括在救恩的祝福里面。所以我们的救恩是灵魂体的救恩，就从今世来讲，我们大家都很注重身体的健康，买健康食品，有病看医生，需要开刀去开刀，需要休息就休息，我们非常注重我们的身体。但是我们常常忽略我们的灵跟魂好像没有什么照顾。所以我们要重新思考，到底你的灵、你的魂，到底生命是到什么个程度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谈到这完备的救恩，就包括我们的身体，就以赛亚53章的这个第四节到第六节是最棒的，这三节圣经就关乎到我们的身体。这里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是受责罚，被神苦待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讲到我们的灵跟魂的救恩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这讲到我们的灵魂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受到我们的身体。然后他又说，我们都如同羊走迷路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归在耶稣基督身上。这是这几节的经文是对于我们的身体的救恩讲得很清楚。那在路加4章18节说，主的灵，耶稣就自己说，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这是耶稣在那里说到他来地上来传天国福音的一个宣言，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宣言。他一开头传福音就是读这一段话啊。彼得前书2章24节说，他挂在木头上，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孽，我们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。所以这个医治是我们今生基督徒活着可以说是最需要的。很少，我没有到过一个教会说没有人不生病，没有人完全健康的，几乎找不到。每一次要为病人祷告，总是一大堆的人出来。所以人的身体真的是很软弱的，很软弱的。我们需要主给我们触摸，需要主给我们医治啊。那希伯来书说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，所以我们必须对主耶稣相信。他过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无论到什么地方，只要人们来到他的面前，甚至摸到耶稣的衣裳碎子，身体就好了。然后反到耶稣面前的耶稣，他们圣经常常告诉我们，他们全都得了医治。所以我们要相信耶稣医治的大能，不要放弃说，哎呀，我这个没有希望，我这个病是没有希望的。没有一个病是没有希望，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有希望的。我给你们看一些照片哈，啊，比较这个看不太清楚，那边可能会稍微清楚一点。这个时候师母还是白头发，整个头发是白白的，看到吧？我们在这个Cupertino 那边在包水饺。随弟兄随姊妹，李弟兄李姊妹，我们在那里包水饺，吃水饺，吃得很开心。这是7月23号，7月23号。 然后七月三十一号，师母就已经躺在医院了，只也隔一个礼拜，他就躺在医院了。啊，这个是啊，在这个脑开刀之后，啊，在这个 UCI 的这个加护病房，他是头上是有钻两个洞，他因为整个头都充满了血，整个血流在这个脑子里面，那个有一个管子慢慢通三天把那个血流掉，然后这个头皮跟头盖骨之间又有血，那个又用另外一个管子，所以两个管子在那里把脑子里面的血把它倒出来。啊，这个时候他眼睛都还睁不开，眼睛睁不开，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他眼睛睁不开，我们也搞不懂。这个是他跌倒的时候，他是右边伤得很厉害，右边啪，我相信他是倒在这个一个这个汉尼人毕竟 pier 不是有水泥的那个人坐的位置吧，他可能是一倒的时候，这个头就砰。就碰到那个水泥的那个椅子啊，就这边就倒，这个淤青的很厉害，右边。然后他这个在医院里面，这是我女儿喂他吃东西，这是后来到了这个洛杉矶的开设，这是我的 grandchildren， 他的头脑是差不多三分之一都割开来，有42个针，这里挖了一大片，然后再把里面的血啊，大家现在看到看不出来，但是是很厉害的。当时你看起来几乎是活不了的，那能不能活的？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说凭信心啊，就是只有啊，看见这样子，真是不得了的，不得了的啊！他现在。头发已经长出来两个月了哈，看不出来。这是温哥华的牧师跟他的儿子，为师母祷告。这是我女儿喂妈妈吃东西。那时候他真的很能够吃一口饭吃进去，我们都很开心的。这已经是到这个复健中心去了，在医院住了大概。三十一号到九月八月九号，等于是在加护病房住了5天，在开设4天，等于是9天，然后就到这个复健中心，啊，这时候已经开始可以坐起来了，开始可以坐起来，眼睛可以睁开了，啊，这个时候。他还是不太能够站起来，不太能站起来。哎，这个是也是在复健中心啊。这时候他都头都是直不起来的。他这个是什么叫做寸步难移啊？其实他站都很难站，你叫他开始要学走路，他是寸步难移，这个脚要这样子踢，这样子踏一下。都很困难，那要叫他这样子再站都很难的。什么叫做寸步难移？这个图你就可以看见，他站都觉得好像要倒下去，没有力量，寸步难移。啊，这个时候，那个时候他几乎都是在睡，白天晚上都在睡。啊，这个时候已经可以讲话了，开始可以讲话了。这时候开始可以吃东西了，啊，吃饺子了。姐妹们来看他，他可以跟他们谈谈话。这个时候他可以把碗拿起来自己吃东西了，哇，这个很大的进步。一个人能够把碗拿起来自己可以用汤匙吃东西，我们就觉得很兴奋了。他可以吃东西了啊。然后我们是尽量鼓励他多吃东西。现在开始学习走路啊，一步一步的走，能够走个这里到那里我们就很开心了，这样子走到墙壁上，哇，觉得很棒。这是我有 四天三夜跑到意大利去给我的孙女证婚，我们孙女的婚礼的那个吃饭的地方，啊，师母没有去，他说，哎呀，我很可惜我不能去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他不能去。啊，这是在800年的老教堂里面，啊，我给他证婚，给我的孙女证婚。这已经是回家了，九月，哦，他回家第一天晚上，他说那个医院的病床有一个栏杆，他说要放下来，坚持要放下来，我就放下来，结果睡到晚上11点钟，哎呀，他一叫，我一看，他倒在地上，地上都是血，头上又这个头皮。又裂了差不多3寸，头皮不骨头没有打开来，就头皮又裂了3寸，地上都是血，那个是那个新的这个3寸的地方都是后来跌伤的。回家的第一天就摔倒，马上又救护车又送到这个医院里面去啊，送到医院里面去，但是还好他脑子里面没有受伤，啊，只有外面的这个皮破血流而已。这个时候，水姊妹来看我们，他已经可以站了，已经回家了，已经回到家里了。啊，这个是红叔弟兄他们也来看看师母。啊，这是师母开始去参加我们邱老弟兄的一个安息礼拜，他已经可以上教堂了。9月14号，他已经可以出门了。啊，他已经可以。开始聚会了，啊，这是耶稣基督医治的恩典。从在人看起来，医生说大概需要一年来恢复。他说脑子受伤是很不好搞的。他说我判断你们回去这一年都要请人家24小时照顾他。我当时我想，这一年还得了？这不得了的事情啊，那一个月要花10000多块啊，一年下来的话要18万啊，十几万的这个照顾就要花那么多钱。我说这个不得了的事情，我跟主说，主啊，不可以那么长啊。医生说一年，我们跟主说给我们一个月。感谢主，9月4号回家，他现在今天才10月6号，他已经开始出门，已经有点正常。这是啊，他记性，你跟他谈话他都记得，他没有糊涂，他什么东西都记得啊。他每天起来就问我说今天要去哪里，要做什么，我就告诉他今天要聚会，要做这个。他现在笑看不出他是个病人啊。所以感谢主，医生说一年，耶稣说一个月够了哈。这个是主奇妙的救恩。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医生讲的话跟我们的信心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可以宣告说，主啊，我不是普通人，我是神的孩子，我不一样啊，我就是要不一样，跟别人不一样啊。感谢主，这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啊，我们一起站起来唱。这是很古老的诗歌，但是是非常的有深度的一个诗歌哈，非常好的诗歌。 我进来就做十家 拯救我，脱离灭亡。我信了这座恩典，最全在我心掌权，经文中有神说道，你罪孽我必除掉，我竟然投靠救主，谁家 上了十字架，替我们受了咒诅。主啊，因着是你败坏了仇敌所有一切的作为，你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你就是赐生命的神。我们感谢你，你愿意这样子降卑自己，为我众人死，为人人死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灵魂体都献上，用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来侍奉你。主啊，求你现在在这个时候，在这里纪念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和我们所爱的亲爱的家人。愿你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刻在你的天上的生命册上。主啊，保守我们一直用信心、用爱心来跟随你。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天天来为你做见证。求你祝福在我们中间身体软弱的，主啊，用你自己的奇妙医治的手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，让我们身体都能够健康起来，恢复你当初创造我们人的时候的状况，就是像你一样有你自己的气息生命。谢谢主，赞美主。主啊，也保守我们的灵魂苏醒，让我们时常警醒，我们不走世人所走的道路，我们是走圣徒们所走过的道路。谢谢你，求你纪念你自己的家，保守你自己的百姓。愿我们父神的慈爱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各样的恩惠和保惠师圣灵的感动，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。 用这些话来祝福你自己的教会，祝福你的儿女，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请坐。